北京时间周五早上的8:05，欢迎大家准时锁定我们 FM98.2 AM97 收听收看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我是孔文。 我是王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收看我们早间的，跟大家一起来期待周末的这期青年说节目。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想看到主播长什么样呢，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看视频这个按钮，或者呢关注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在这里和你一起聊一聊这个早间最近又有什么好的大片呢？最近的大片表现如何呢？ 表现如何？这个时候在我们关爱青年计划的我们微信公众号的直播间里，要隆重的欢迎一位朋友 GGQ， 欢迎他来到直播间。哎呀，没有想到， 欢迎欢迎， 被我发现了，你知道吗？哎呀，这位朋友呢，昨天晚上可能是喝了。 为什么？ 起得还挺早，熟人。对，而且是一位业界的大咖， 是吗？ 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发展 啊，真的， 关注我们主持人的这个表现。 大咖好， 大咖大咖。 哎呀，今天的这期节目的标题呀，听上去有那么一点点。 刚才我们导播老师说了，说特丧。 对，特丧，听起来有点丧， 对吧？ 说12月不会对你好一点， 对吧？ 凭什么呀？ 凭什么？你1到11个月你都凑合过了，对吧？你都没有对自己负责任，12月能有好的收获吗？能有好的结果吗？ 我觉得应该说12月我会对你好一点呀。 你会对他好一点，他并不这么认为。 错了，对吧？ 对，他不这么认为啊。但是呢，是吧？这个怎么都得过啊。然后呢，这元旦也得过，是不是？西方他们有个叫什么圣诞。是不是也得凑个热闹？然后呢，就还有50多天。没错，还有50多天。是吧？我们传统的新春佳节就要来到了。 这个 凑合过吧，凑合过吧。 这个年末盘点哈，然后这个展望新的一年的这个节点的时候了，通常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这一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你知道为什么随着人的年龄增长，这个觉得时间越过越快吗？ 怎么说？ 我昨天还是前天看了一个计算哈，就说对于一个5岁的小孩来说，他未来的这个6岁的这一年，是他之前过去人生的1/5的长度，对吧？相当于是20%这个比重，所以呢，其实还占的比重挺大的。但是如果对于一个50岁的人来说，他未来的即将来的这一年，在他的人生当中，在他已经过去的人生当中，只占2%。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年纪越大，这时间越过越快哈？就是你相对于你已经经过的这个时间来说，未来的这一年确实是越来越短了。 对，特别残酷的一个现实。 残酷吗？ 对吧？我觉得还挺残酷的。对吧？我们的梦想呢？ 要是越过越长，岂不是更可怕？ 我们的激情呢？越过越长呢，对吧？那我们现在这个，比如说懈怠一点，对吧？睡会儿大觉。刷会儿手机，我们是不是更加心安理 得？就不该给你越来越长， 就更加心安理得一些，对不对？哎呀，反正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非常公平的。 哎呀，又到周末了啊！到周末了之后呢，这个是很多朋友们固定的周末一个环节，就是看片的环节。 这周末我有一个计划，我要去看大片， 看龙猫。 哎，你怎么知道？ 你昨天说来着，什么记性？我跟你说，人岁数大了之后脑子就是不好。龙猫，龙猫，龙猫，你昨天说来着。 这个重温儿时回忆。 重温儿时的回忆。动画片是吧？ 动画片。宫崎骏。 宫崎骏的。 是一部非常老的动画片了。这次为了上映，然后去进行了很多的这个修复嘛。 对。 我们今天上来先跟大家盘点一下这个2018年初冬档哈。 对。 原来还有初冬档。有初冬中档吗？有初冬末档吗？ 初冬末档，初冬末档那应该就是 春节档， 元旦啊，这个春节档。对， 那春节呢？初春档。 初春档，对对对对对，总都得有个说法嘛，是不是？ 是的， 都是社会人，我跟你说，是吧？我们给大家揭晓啊，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2018初冬档调查结果显示，初冬档观众满意度得分是79.9分。哎，你有没有觉得跟我们的节目竞标评价体系有点像？80分为合格分。 说虽然呢比2017年同期的78.3分高出了1.6分，但是今年是调查以来档期满意度第一次未能进入满意区间的档期。 嗯 啊，饶晓志导演的新片啊《无名之辈》满意度以81.5分领跑，实现了口碑及票房的双丰收啊，成为档期的最大惊喜。其余档期的9部影片当中呢，仅有3部满意度超过了80分，就是凑合着。啊，基本满意。 嗯， 市场综合表现基本可以用平平来形容。 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呢， 是 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联合艺恩进行的。它开始于2015年春节，是一套独立于票房之外的电影综合评价体系。那调查呢，也是采用影院现场抽样调查、一线从业者和专家在线调查，以及大数据抓取分析等方法啊，以观赏性、思想性和传播度3大指数对国产电影进行综合评价，而且引入了新鲜度指标评价影片的创新性。那调查样本呢，分为普通观众、专业观众和2个群体啊，覆盖全国1、2、3、4线城市。那截止到2018年初冬档，满意度已经完成了25个档期的调查。 嗯，对，所以说这个专业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嗯， 对吧？啊，国庆档之后呢，贺岁档之前的初冬档历来是国产片市场的淡季啊，观众观影及分享传播的热情均会受到影响。但是呢，国产片相对宽松的竞争氛围以及部分体量较小的商业影片或者是文艺影片为创作者呢提供了啊练武之地。 嗯 啊，我们刚刚提到的《无名之辈》就利用黑色幽默的表现手法，展现了底层小人物的生活、生命状态，笑点与泪点并存啊，成为了档期之内呢观赏性还有传播度最高的影片。其中观赏性为近3年啊调查的27部初冬影片档期的最高分。 嗯， 军事题材影片《中国蓝盔》聚焦中国维和部队，展现出啊我们爱和平、负责任的大国风范，思想性为近3年初冬档最高。啊，日本导演岩井俊二首次执导的华语电影《你好，之华》通过日式审美角度讲述中国青年男女温情而治愈的青春往事。观赏性、思想性，排第二吧，排第二。 嗯， 我给了一分，排第二。 其实这个初冬嘛，对吧？我们都说冬藏，对不对？ 嗯， 这个冬藏，可能这个初冬的 你养生呢，是吧？ 就是大家还在酝酿说把这个力气使在这个初春，是不是？ 嗯， 就是很多的影人或者电影人也会选择说，哎呀，我这个把好一点的作品，或者说这个把这个更把这个档期放在这个春节的时候、元旦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所以可能这段时间呢是一个叫淡季。 嗯， 对不对？ 但是那个时候竞争也激烈，对吧？ 嗯 啊，初冬档调查的9部影片当中啊，就是说刚才提到了进入80分的3部，其余6部啊满意度均不足78分，有1部影片还在70分以下。 嗯 啊，所以说确实有点冷哈。 这个无名之辈哈，也是最近口碑的一个佳作哈。这个他也是饶晓志导演继你好疯子之后的2部作品。那这部作品呢，其实比他的这个你好疯子的79.5分哈还高出了2分。 嗯， 应该说他是取得了一些进步，对吧？ 嗯， 那这部电影中的这些我们叫实力派的演员吧，也是在这部电影中哎又让大家通过大荧幕进一步认识到了他们的演技和他们在大荧幕上的一个好的表现哈。 哎， 我最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这个算是影视圈的一个编剧哈，就说他这个今年跨年会去东北，到-20多度的地方啊去跨年， 去雪乡啊， 去见他的偶像。具体是哪儿我不知道啊，说是去见他的偶像，说新晋的偶像。我说谁呀？他说就是那黄毛。 啊， 就是那个《无名之辈》里的那个 啊，黄毛 演那小偷的那个， 对， 演那劫匪的， 嗯，没错， 嗯， 啊，叫黄毛，东北人， 对，哎，他是贵州人， 贵州人， 这次在《无名之辈》里也是说着一口非常地道的这个贵州话， 对对对对， 嗯， 我们给大家说一下那个6部表现度欠佳的影片啊， 嗯， 日系风格的动画影片《昨日晴空》，画面故事清新，但是呢，故事有点显得单薄，没有什么新鲜感。中国蓝盔呢充满了满满的正能量，但主旋律题材创作呢， 突出之处吧，也显得不足啊。为你写诗这部影片颇具情怀，但电影的艺术创作水平稍显不足。刘镇伟导演的《功夫联盟》呢，制作还有故事均不达到预期。青春片《二十岁》改编自韩国同名电影，却未能很好的本土化落地。《冰封侠》啊系列的第二部《冰封侠：时空行者》，综合质量上哪儿哪儿好像都有点问题，他也是得分最低的啊，得分得到了67.3分。 嗯， 恭喜恭喜恭喜。 现在我觉得观众们看的电影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口味也越来越刁了， 对 对吧？原来我觉得去电影院里看电影， 这个叫我们的审美水平越来越高， 是的，确实是。而且呢，我们已经开始会，我觉得大家已经对不同的类型片会建立不同的期待。 嗯 啊，你比如说这个慢节奏的文艺片，还有这个爆米花口碑大片，还有这种像这个叫什么，就是饶晓志的这个《无名之辈》的这种演技派的这种小人物的故事，大家会有一个期待，而不是说就是原来就是去这个热闹一下，对吧？ 对。 但所以呢，这个在各个类型片中，如果你还是这个差强人意的话，对吧？就会评分比较低。 你看了吧？初冬档。初冬档是什么时候？12月份。所以说嘛，12月份不会对你好一点，别抱什么期待。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是吧？ 怎么办呢？我们对12月好一点呗。 只能对吧？自己给自己一个拥抱啊，自己给自己取个暖啊，靠暖气近一点，或者来我们的节目，我们嗨一下。 哎，你会吗，孔文？到了年底的时候，这个各种思绪往上涌，然后这个各种像过电影一样在总结这一年。 那倒不会， 不会 啊，不会。我其实知道今年已经这样了，我就在憧憬憧憬明年，缓解一下我焦虑的情绪啊。然后呢，就是通常啊，就是这造了一年之后呢，到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这个身体啊，容易闹点小毛病， 是吗？ 啊，对比方说这个，咱北京现在天也冷，就有就特容易感冒，或者说这个嗓子不舒服啊，就燥的。 有的时候这个身体不好也是跟心情特别相关。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身体也会觉得哪哪都不得劲儿， 哪都不得劲儿。 对啊，然后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关节疼痛，对吧？ 对， 这也说明你应该到了冬藏的时候了。 到了冬藏的时候， 该歇歇了也。 该歇歇了。歇歇的时候呢，大家听一听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们还有非常动感的音乐带给大家。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欢迎大家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我们互动，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看视频，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照例给大家带来周五的关于这个影视院线的一些新消息哈，也给大家这个周末做一做这个去电影院的计划，给大家一些信息。 对，没错，12月不会对你好一点，看看最近这个资本， 不要总强调这句话了 啊。据说某乎在裁人是吗？ 其实我这个2018年哈，我真的明白了一件事儿，就是原来只是听过这些道理，但是并不能进入到心里。2018年我确实觉得外界的什么这些资本市场，什么 跟我没什么关系， 经济形势，对，跟自己没关系，你跟自己比就行了。 哦， 真的啊，你要是今天比昨天好那么一点点，就不错， 是吧？ 真的。 哎呀，这觉悟一天一个凳子。 马未都马老先生说了，你要是想在这个社会中取得你想要的进步，你只需要搞明白一件事儿就行了。就是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比较重要哈， 对吧？当个科学家我不能做了。 那不能做的肯定很多呀。筛过了之后剩下能做的，你就专注的做呗， 是吧？ 深耕。 比如说我喜欢的打篮球啊，当一个职业运动员，我也不能做。 是的。 对。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背后还有就是说两个层面吧，一个是说哎我的优势在哪儿，还有一个是我的兴趣在哪儿。如果这两点是合二为一的，那你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你就专注的去做你热爱的事情吧。 我的优势在哪儿？可能是颜值。来，继续回到我们给大家今天准备推荐的这个影片当中啊，最近呢，由宁浩导演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报告了预告片，正式拉开了征战春节档的序幕啊。作为宁浩导演《疯狂》系列作品的第三部《疯狂外星人》呢，延续了之前一贯的本土荒诞现实主义风格，并且首次融入了科幻主义元素，这也是宁浩导演时隔5年之后回归导演身份拿出新的作品。谁演的这部片子亮点啊？黄渤、沈腾、雷佳音， 哇，全都是这个实力大咖。 哎， 真的。 什么时候上啊？大年初一2月5号，大家稍安勿躁，稍后。 这个档期也是热度非常高哈， 是吧？够狠吧？ 确实好多年没看到宁浩的这个大荧幕的作品了。 对。 但是我相信这个宁浩导演的这个风格在大家心里都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的。 没错， 从这个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石头， 后面疯狂的赛车， 疯狂的赛车， 这回疯狂的外星人， 印象深刻，是吧？因为它经典， 是吧？ 确实很经典。 而且这种风格就是说别人模仿起来是很难的。 对 有这种黑色幽默，又他说本土黑色幽默，对不对？ 对， 就是你不是那种去学外国的那种这个比较洋气的，而是说我就是这些市井的这些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的这种困窘啊，他们的这种自相矛盾啦，他们的这种想得而不得的这种情况。 没错。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在疯狂的石头，黄渤，应该是跟郭涛吧，他们俩 那时候黄渤还一点名气都没有呢。 对，小有名气，刚刚崭露头角，就 是 这演戏还行，长得确实是有点呵，但是呢戏好就是在那个我就有一个片段，然后他们俩呢被这个困在井盖下边，然后这那个郭涛那脚，然后踩着黄渤那脸，你就都踩脸了，你说这时候那种情况下，你说能说点什么？ 能说点什么呢？ 能说点什么？黄渤 就说不出来呀。 黄渤说：“哎呀，你这个撅不会有撅气吧？”是吧？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疯狂的石头》这部电影，可以说给这个重庆做了一个城市宣传片啊， 哎， 对吧？ 嗯， 那后来很多的这个真人秀还专门去到重庆去重走这个《疯狂的石头》当时拍摄的这个路线， 嗯， 就是重庆的那种，包括它的这种地铁呀、啊，包括它非常长的这个电梯啊，有很多这种城市性、地标性的这种位置啊、嗯，也是在这个电影中有所呈现，嗯，包括这种风格。 没错，对，然后这个《疯狂的外星人》近日曝光的这个首款预告片啊，外星人是什么模样？ 嗯， 有马， 有马， 有马打马了， 这是吗？ 见首不见尾啊，有马，不知道这个啊，也有此有马飞。 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预告片里这个外星人的形象其实还是有点神秘感啊，还是这个没有完全的给大家展示出来，对吧？ 此有马飞，彼有马， 嗯 啊。然后呢，黄渤疯癫报警，沈腾淡定圆场，雷佳音帅气出警啊，并抛出外星人得办暂住证，否则遣返。这啊，所以说呢，这个一时间啊，在这个网络上啊，也是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嗯， 暂住证啊，所以说就是跟很多朋友的这个切身的生活还是息息相关的。 嗯 啊，所以说 这次的这个黄渤还有雷佳音还有这个沈腾的这个组合啊，也是让网友高呼说这三个人站在一起什么都不做都很好笑了。 哎， 我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可能是这个《疯狂的外星人》里面拍摄的一个花絮哈，就说这个黄渤骑着自行车，然后呢带着沈腾，沈腾是坐在他自行车的前杠上， 嗯， 然后俩人就是那种特狰狞的表情， 嗯， 就你真的你看这个画面，你都不知道他的前因后果和这个情节，你也觉得非常的好笑。 哎， 嗯， 对，没错。所以是这仨人是吧， 嗯， 这片得看 得看 这片得看、嗯、啊，这片得看。 我记得这个、就是印度的那个、印度那个电影大神对吧，米叔、嗯、 米叔阿米尔汗。 哎，米叔前几年也拍了一部这种就是市井的这种外星题材的、 嗯、 啊，这个电影也是感觉也是就偏喜剧，然后也是这个外星人这个掉落到地球之后，就是开始融入当下的这个市井的一些生活啊，了解这个人类的这种这个烟火气吧啊，也是很有意思，但是非常的有这个印度风。 嗯 啊，这次看看咱们的这个，哎，宁浩给我们带来的，不知道是在哪个城市啊。 嗯，然后呢，这次呢，然后有这个眼尖的观众就在这个预告片里还发现了这个 NASA 的元素。 嗯 啊，黄渤呢是生活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外星人嘛， 嗯， 对吧？ 甚至还有这个、哎，外星人的飞船造型， 飞船 对这个刘慈欣大刘的《三体》中的水滴致敬了。 哎 啊，这水滴我们待会儿再来讲。 水滴待会儿再来讲啊。然后呢，现在我们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十年。 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在挤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我是孔文。 嗯，我是王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以及找到新浪一直播活力98的房间以及北京时间来跟我们视频互动。 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宁浩的新片啊，谁演的呢？黄渤。 嗯，沈腾。 沈腾，雷佳音。 嗯 啊，然后呢，这个说， 我特好奇女主角有吗？ 女主角，有他们仨， 不需要女主角了， 不需要女主角吧？我觉得有，哎，我觉得有他们三个人这种笑料和效果，你说得搭上一什么样的女演员才能，就觉得 舒淇呗， 比较和谐。 舒淇， 莫文蔚， 嗯， 然后加上一志玲姐姐， 是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志玲姐姐不错， 志玲姐姐不错是吧？ 对 啊， 这个舒淇和黄渤不是也是演过对手戏吗？ 对， 搭档的也是非常好。 嗯 嗯，不过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仨人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可男可女。 对。说这个为什么要创作这个《疯狂的外星人》？宁浩就说呀， 嗯， 说什么才是中国的科幻片呢？啊，所有的美国电影都没法套用。我们的核心问题就是本土化，这种差异呢会导致故事类型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番话似乎也在预示着《疯狂的外星人》将会延续《疯狂》系列一贯呈现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荒诞现实主义风格。 说的还真是哈， 嗯， 我们心里的这个科幻片很多都是 宏大， 有这个国外的元素的，对吧？而且很多事情都并不是发生在我们中国， 嗯 啊。但是这次这个我刚刚说到了这个水滴型的飞船哈，因为这个《三体》确实是咱们这个国内的一部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科幻的著作，也是拿到了这个科幻类文学作品的，就是相当于奥斯卡这样的一个奖项哈， 嗯， 叫雨果奖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嗯，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奖项，非常的厉害。 对， 那刚刚说的这个雨滴型的飞船，水滴型的飞船哈，在 雨滴型的飞船可还行。 其实雨滴和水滴应该是一样的嘛，就是你自由落体的时候是呈现同样的那样的形态。然后在大刘的这个《三体》中，这个水滴型的飞船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可能对于这个外星飞船的这个想象都是它有特别多的机关，对吧？然后首先特别大，像这个航空母舰一样，有特别多的机关，特别多的房间，然后特别多的这个结构和位置。但其实在大刘的这个《三体》中，这个外星的智慧生物的这个飞船，水滴型的， 这是一个生物形态，对吧？它的形态其实不是人工的，是自然的形态。然后呢，它表面没有任何的就是突出或者是纹理，就是超级超级的光滑。然后当时人类发现这个水滴型的飞船的时候，就说在地球上好像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材料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效果。就是它就比镜子还要光滑，然后你根本看不出上面有门，看不出上面有任何的裂缝或者是能进去的这个通道，就是完全自成一体，很厉害。不知道这次这个宁浩能不能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效果。 对，我们刚刚提到的疯狂的石头，2006年啊，投资300万，票房2600万人民币啊，位列2006年全国票房第10，并且成为了当年投入回报比最高的电影。如今影片在专业影迷平台依然占据超高的评分，成为华语荒诞幽默乃至影迷文化的经典之作。2009年啊，1000万资本，疯狂的赛车获得了超过1亿元的票房收入。宁浩呢也成为了继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之后第4位进入亿元俱乐部的导演。2012年黄金大劫案3100万投资，票房1.5亿，再次证明这个导演宁导，低投入高产出，是吧？是谁谁都爱跟他合作。 谁都爱跟他合作 赚钱吗？ 我发现我现在就是有两种导演哈，我觉得都是这个成功的路线是非常的这个确定。一种就是他就是拍类型片，他有自己的风格，对吧？像宁浩这种，他就是拍自己这种这个小人物的荒诞的然后市井的这种城市里的这种。另外一种呢就是真的大导演，像李安这种拍什么题材都能驾驭，拍什么像什么，对吧？我拍这个奇幻的魔幻的少年派就能带入大家进入到这种梦境中。我要拍一个这种这个现实主义题材的，像之前这三部曲就是特别的接地气，对吧？还有拍这个古装的，对吧？卧虎藏龙，这两种导演我觉得都是很厉害。 然后还有啊，2013年，是吧？无人区，1400万，2.6亿票房。尤其2014年最经典的心花怒放，徐峥、黄渤，还有张丽，哎呦妈，张丽大长腿，我的天哪，11.7亿的票房啊。然后那个也电影的那个主题曲也非常经典嘛，然后去大理、啊，对，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啊？不如选择 一起去大理， 不如一起去大理。所以这部影片在大年初一会上映啊，我觉得会是 孔文特别期待， 对，特别期待，会是今年春节档的，我觉得 重磅作品吧， 重磅作品，不容忽视的力量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电影。然后呢，最近啊，《中国合伙人2》举办了首映发布会，导演刘亚当、制片人马宁啊，主演赵立新、王佳、寇世勋、董琦、马维梦啊等等等等悉数亮相。《中国合伙人 2.0 的创业故事将会在18号，也就是下周二，是吧？ 揭开大幕了， 揭开大幕，跟大家 中国合伙人都拍二了呀，觉得第一部犹在昨天的感觉哈。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 我记得《中国合伙人一》的时候，就是这首歌响起的时候，那个画面上不断的在出现各种，就是对中国来说、中国发展来说，一些很有代表性的一些创业者他们的照片哈。 没错。 然后其中就有这个 柳传志 啊，对呀、啊，这个雷军啊， 雷军呢、 啊，甚至还有杨澜， 杨澜， 也是做这个媒体行业，就是特别的励志哈。 阳光传媒集团。 是的。 对。 现在《中国合伙人二》都要拍了，我觉得大家稍微猜一猜， 怎么能忘了于老师呢？ 于老师。 对吧，小平老师。 这个你觉得大家稍微猜一猜都能想象到中国合伙人二会拍一个什么题材。 对， 因为合伙人第一部拍的其实是咱们怎么说，算是这个知识类的创业吧，对不对？它是新东方的这个以新东方为原型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没错啊。据说当初那部片子拍完之后啊，这个于老师特别不满意。 特别不满意啊。 啊，他说黄晓明演那角色把我演特挫。他特不满意， 让黄晓明演他还不愿意，他难道想让 不是就是在就是角色里那种这个不是人黄晓明长得不帅啊，就是说这个在角色里呈现出来的那种感觉， 但是于老师的人设不就是这样吗？ 不是吧 ？No， 于老师的人设其实就是一个特别淳朴的，从大山里来的，而且考了3年才考上北大的那种后进生， 对， 然后又是班里年龄最大的。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好多事儿是这样，就是人家自嘲可以。 啊， 对吧？你自我自个儿我自黑啊呀，我这对吧？这是可以的。 是的， 你把我这演成那样，这演成那么挫， 嗯， 你这搁我也不乐意。 是吗？ 嗯，是吧？ 嗯， 哎，大家那什么吧， 艺术嘛，对吧？ 嗯， 源于现实，高于现实。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 需要夸张， 需要夸张，对，需要夸张。但是呢， 但是我看了很多，比如说包括徐小平的采访啊，或者是曾经新东方那些老师的采访，其实大家对于于老师的这种看法，就还是那样， 还那样， 对。 哦， 包括到现在这时候了，就是俞敏洪接受一些采访，经常还是说，哎呀，我心里总是有这种不如人的这种状态，总是看，哎，徐小平最近就看什么书了？哎呀，我最近怎么都没看书？就是还是那种好像在追赶别人那种后进生的状态 啊、 他的人设一直是这样 啊。哎，你这个就让我会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问很多的所谓这个创业成功啊，这些大佬们、就问他们，说。你是一个激进的人，你还是一个保守的人？ 嗯，激进和保守哈。 对， 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 我呀、我是一保守的人。 真的吗？ 对啊、哦，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那些成功的创业大佬，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是保守的人。对，然后也有老话说啊，说这个胆小的孩子最有出息。 其实 你怎么看？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最近也看了一本书哈，它里面就说这个投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两个字，叫避险。 避险、 避险、就是说回避风险。 哦， 包括这个 不是避险是吗？ 避什么险？包括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风险投资啊，就是给这些互联网公司投这个天使投 A 轮，它叫风险投资，还是说它需要把这个资本啊通过就是平摊到不同的成长型的企业上来，最大的降低它整体投资的一个风险。 嗯，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觉得，哎，投资就是冒险。 嗯， 是理解错了。你像真正的这个投资大亨哈，比如说这个巴菲特，对吧？像他们的这个收益率，我们如果转化成年化收益率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高的，甚至高达30%多。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回避风险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策略。所以这也是刚好回答了刚才孔文说，为什么很多这个成功的创业大佬都会说自己是保守型的人，大家觉得他们冒险，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他那样的思考，看到那样的全局，觉得他好像做了一个很勇敢的举措。其实在他的角度上，他已经看到了那样大的一个视野，对吧？已经做足了那么多次的一个思考，他觉得那是一个很稳健的策略。 此处应该有掌声。分析得非常透透实道。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来猜一下啊，说这个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中国合伙人二，他会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还用猜吗？ 对，我觉得这个我们先给大家埋一个小小的伏笔啊，我们这个 听首歌吧， 听首歌啊，我们再把这个是吧，用音乐来带动一下我们的氛围， 很好猜的， 很好猜的。 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中国合伙人二》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1978年的12月18号，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尤其是互联网产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一批互联网创业者们坚韧不拔、迎难而上的精神，创造出了诸多亿万级的互联网公司，令世界为之震惊。作为国家电影局确定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点影片之一，《中国合伙人二》讲述的便是互联网创业者们的创业故事。 这个2018年哈，被称作这个互联网创业黄金十年的结束之年，然后在这样，然后在今年呢，又出了这个《中国合伙人二》，是不是向这个黄金十年的一个致敬？ 似乎颇有纪念意义。 有一个句号的感觉哈。 对，红利期都已经收割完了。 是的 啊，是吗？ 那《中国合伙人二》呢？它讲述了从90年代末到当下的近20年的时间里，互联网行业在中国从发生到发展，到行业泡沫，再到高速的爆发，行业成熟的整个过程。影片呢，选取了3位有代表的行业人物：程序员楚振辉、秦磊和投资人徐顺之。那影片呢，也是围绕他们3个人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程序员向创业者的蜕变故事，讲述了他们3个人在互联网大潮中创业、守业以及行业升级的故事，也表现了中国互联网人的中国精神和民族情怀。他们将成为新时代的中国合伙人，而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业精神呢，则会生生不息。说生生不息呢？ 所以说，我也把我们这个讲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把我们这个电乐啊，然后换成了这个我们的积极向上的版本。是吧？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互联网创业大潮不仅能拍一部《中国合伙人二》，能拍20部都不止哈。这个创业的故事太多太多了，尤其是最近哈，在跟朋友聊天，这朋友就建议说，要不你这个自己录一档播客的节目吧，你就请100个创业失败的创业者来讲一讲他们创业失败的故事。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在商业的这个商学院的教育当中啊，给大家讲失败的案例。其实在这个《中国合伙人一》当中啊，然后有一次这个黄晓明就扮演的那个陈东青那个角色，然后上台给学生做演讲，本来还拿着一个演讲稿，然后啪往桌子上一摔，说讲失败我连草稿都不用打。说那个时候，然后还有数字的啊，用数据表示。说那个时候每年考这个雅思啊，这个出国的有多少多少学生啊，成功率有多少，最终能够到美国然后这个生存下来的又有多少，这个比例然后一直在缩小。 是吗？ 说失败我连草稿都不用打。 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大家会记住那么多的成功故事，是因为成功是小概率事件，是我们说的甚至是黑天鹅的事件，而失败才是普遍存在的，对不对？然后也跟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在这个《中国合伙人二》的这个发布会现场，这个导演刘亚当也说电影呢将很多优秀的演员也是汇聚到了一起，希望观众呢可以从《中国合伙人二》中体会到一份真诚。那制片人马宁说呢，为了拍摄电影，他们找了很多符合时代背景的场景，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哈。在《中国合伙人》第一部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80年代啊，于老师啊和徐小平老师3位新东方的创始人，在那个从北大的这个宿舍啊，一直走到他们的新东方这个学校这一路的故事，也看到了很多这个老的物件和老的场景哈。那在《中国合伙人二》中呢，可能大家也能够看到，比如说这个新千年啊，刚过了新千年，或者说这个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互联网刚刚开始兴盛的时候，那样的一些场景。那赵立新也说呢，说这部戏的创作有很多的困难，但是都被他们一一的克服了，因为他们获得了来自4面8方的支持。而王佳说到呢，希望大家能从电影中感受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互联网和科技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改变。那寇世勋也说呢，说年轻人都有创业梦，如果你有呢，就一定要看《中国合伙人二》。 这个得看吧，这片儿 必须得看呢， 是吧？而且过两天这个下周二这部影片呢就能跟大家见面。然后呢，而且是这个很多的新面孔。很多的新面孔，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在这个片中的表现。 哎，我觉得其实如果说啊，你比如说当年那个黄晓明， 嗯， 佟大为， 嗯， 邓超， 嗯， 我觉得他们仨再演一部二或者什么的， 对， 我觉得也行，是吧？ 但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不是他们演的之前比如陈东青那些角色太深入人心了，大家会觉得哎，你演的是不是老于又在互联网领域创业了，或者什么代入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嗯、哎，那为什么没选比如说什么像杨洋啊鹿晗呢、啊、 嗯， 对吧， 说了吗、 啊、 现在这个已经是实力派演员的天下了 啊、嗯、哦，实力派演员的天下、 嗯、 什么这个这个张艺兴啊、 嗯、 啊，对吧，你比如说张艺兴演一个这个麻花灯， 嗯 啊，然后让这个鹿晗演一个演个马云不太像哈、啊、演个刘强东啊，演一个那个李彦宏 比较像，嗯， 对吧， 嗯 啊，这是吧，这多好看，你说、 嗯、 啊，是吧， 嗯、我觉得一部电影装不下他们的故事， 嗯， 撑不下呀， 嗯，对，其实这真的是啊，就是刚刚我觉得你提到的有一点特别好，就是说很多在这十年当中啊，我们更多的都是记下了那些成功者的名字，但是呢就是有很多也为我们的互联网时代啊，为我们国家，为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但是呢、 嗯、 被拍在了沙滩上啊、 嗯、 这些创业者们，我觉得 他们的故事也是有意义的，对不对？ 非常非常的有价值。 嗯， 而且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去做一个创业成功的人的故事， 嗯， 因为这个成功的结果，他有的时候自己心里会有一个美化你过往的这样的一个心理过程。 对，大家都说了，说你成功之后你怎么说都行了 啊。他就说，哎呀，都是运气好， 哎， 命好，对吧？ 命好，命好， 会有这样的一些像、啊、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如果你失败了，你可能会更冷静， 嗯， 就是你可能会更用一种很冷静的视角去回溯你的这个过往和经历、 嗯、 然后看到自己真的在哪些方面做的是不够的， 对， 对吧， 嗯， 所以可能更实在一些， 对， 嗯， 就如果这些东西呢可能会更加的对我们的现在年轻的朋友们啊，尤其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啊、 嗯、 我们的在校大学生朋友们都面临到实习啊、 嗯、 或者说挺早就实习了， 嗯， 然后在职场当中啊，然后工作， 嗯， 或者说有创业想法的这些朋友们， 嗯， 真的是失败的那些点，哎呀，赔过钱，赔过累，甚至有时候差点连命都赔了， 嗯， 更有指导意义， 是吗？ 嗯，对吧？ 嗯，有借鉴意义， 有借鉴意义，因为那是他们切身的呀， 嗯， 对吧？那就像你去赔钱呢，就像你都说这个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 嗯、 是吧？那男人完了之后创业，这公司倒了，那是不是等于说跟男人身上割肉是一样的？有没有道理？ 身外之物嘛， 身外之物， 对呀。 那 你创业最主要的还是实现自己的一个 自我价值，然后对社会做一些、 嗯、 对吧，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 对对对，但是我单单不是 让、 这 个、让这个世界变得不一样，对吧， 嗯， 嗯，对， 有人夸孔文来着， 哦，耶呵，你瞅瞅你念了吗， 嗯，来我来念，我来念， 您念一下，念一下、嗯、念一下啊，等着啊， 学宋说哈，说看看人家老宋讲话、嗯、血气方刚，底气十足的，然后 CY 说实力派偶像孔文，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 嗯、 喜欢我们的节目啊，这个今天我们聊了聊这个，说十二月份马上年底年初了啊，我要我说十二月这不会对大家好一点的啊、 嗯、 因为这个刚才也举了一些例子，不知道大家 就对十二月好一些吧， 对，你就对十二月好一些吧，也就仅此而已了、 嗯、 是吧，然后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今天说到了初冬档啊，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就觉得这词儿挺新鲜的，拿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也确实盘点了一下最近啊这个在大荧幕上跟大家见面的一些影片，它的一些得分啊，还有就是我们的现在电影市场的一个趋势，大家的口味都变成了什么样子，喜欢什么样的影片，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啊，然后呢预告了这个是吧，黄渤那个沈腾，那叫提这仨人，我觉得带劲，你知道吗？ 嗯 啊， 好吧， 是吧，哎， 我们来期待一下吧， 期待一下，期待。你说男人要是男演员做成这样，我觉得也就可以了， 嗯、 对吧？不一定要像我的偶像， 真的吗？不需要像梁朝伟那样吗？ 不需要 金城武吗？ 我觉得不需要像陈道明老师那样。我们上半个时段就是这样，欢迎大家下半个时段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然后在下半个时段我们的青年榜样的环节啊，不是青年榜样，

2018年，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联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阅读推广中心共同组织举办“赏中华诗词，寻文化根基，品生活之美”大兴区第二届小学生诗词大会再度来袭。大兴区59所小学、2000多个班级、50000余名学生参与其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青春联盟》，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展开一场诗词之旅，去重温那些历久弥新的经典诗句。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传好王明涛。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我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爽，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我们也欢迎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关注新浪一直播活力982的房间，都能够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跟我们视频互动起来。 哎，现在是我们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 是 北京爱马会马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振涛。欢迎涛哥。 欢迎涛哥。 涛哥现在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啊，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涛哥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我们这个涛哥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坐了之后啊，然后就开始和这个爽爽开始聊了。说这个马术啊，说在之前呢都是觉得贵族的运动， 特高级， 特高级， 离我们特远， 特洋气。说离我们这个平常百姓的生活，哎，是不是特别远？ 哎，你包括我原来不是做这个体育记者吗？ 哎，对对，他原来做过体育记者。 我们知道这个奥运会其实是有马术这个项目的， 对 对吧？ 没错。 但是应该说在这几年之前，比如说在2010年之前，中国的马术都还表现比较一般。就是说这个中国的马术起步也是比较晚，然后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培训啊，或者这种养成啊，这种运动员的培养也是起步是比较迟一点，对吧？ 对对对，它是整个是什么呀，就是2010年以前呀，其实咱们国家马术啊，就是从北京来说啊，不是说那个就是就是矮于那个国家，是咱们不是很提倡这个马术运动。因为你像那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高尔夫还有就像带上树上滑雪吧，还有马术，这个就是被列为什么呀，就是三大绿色鸦片，然后就特别容易上瘾的。 哪三大来着？哪三大？滑雪 滑雪高尔夫 马术 这都 特别 远离这三大洋， 不仅花钱，而且上瘾，而且消耗时间，大家有效把控 啊。对， 但是其实对，但是其实是开玩笑那么说的。 对对，我开玩笑，业内开玩笑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称它为称它为三大什么？其实它那个马术呢，就是在一零年以前，咱们像北京啊，也有很多马术俱乐部 哦， 就是做的也相当专业。不过呢，就是。费用呢比较昂贵，确实是很多一般就是咱这工薪家庭去不起的。 嗯 啊，就是这两年呢，就是随着这个国家对这个体育的全面建设啊，提倡的越来越厉害，马术这个整体的价格呢慢慢也在往下降。 嗯 啊，基本上一般的大众家庭啊，你看孩子想学的话，基本上都消费得起， 是吧？ 啊，而且现在咱们马术要比原来要专业的多。 嗯 啊，很多就是行业化嘛，规范以后，规范以后了以后，他那个。对这个马术专业的各个的这种项目训练， 嗯， 也做得比较细了， 嗯 啊啊， 嗯， 而且就是像那个奥运会的时候，特别是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华天， 对，华天， 对对对，华天大家都知道，他最早是英国籍的一个小伙子，很帅，然后为了参加这个，奥运会的这个参赛入选的这个资格呢， 嗯， 是。脱了英国籍以后，又入到中国籍，代表中国队打比赛。 他本来就是华人，哦、嗯，就是中国人， 啊、对、 嗯 啊， 因为出生在英国，对吧？ 对对对，他出生在英国，是。 嗯，是华天，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国马术界的这个影响力的扩大，也、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对对、嗯， 而且他自己的这种气质和长相就是很王子的那种。 哎，对对对， 是吧？ 帅 特特帅， 嗯， 是吧？ 特帅 啊！ 而且有就是很棱角分明，有一点这种异域的感觉。 啊啊啊！ 他好像是有点混血吧？ 对，他是中英混血儿， 中英混血儿， 对 对 对, 对, 对、 啊， 所以特王子、 嗯、啊， 特王子，而且他， 你眼别放光好不好？ 他骑的那匹马呀也比较霸气，名字叫武松。 武松啊！ 我的天哪！啊， 武松 啊！对对对， 厉害！ 嗯， 哎，我们来问问涛哥这个自己的这个经历吧啊、 嗯！ 涛哥刚一进来，我看他这个肤色呀， 嗯、 我就知道他是从事这个户外运动的。 就是 对 比较健康， 就是这个 色号比较重一点、 嗯、比较健康的颜色、嗯、 是吧，经常是在户外，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从事马术行业的这个呢， 嗯， 你像就像我们会有一些会员过来骑马学员啊、 嗯、 我们是经常在外边，你比方说要帮他拍一些照片啊，录一些影像资料啊、 嗯、 然后从这方面来说，就是经常在户外带的比较多， 嗯 啊，所以说呢也就是接收那个阳光紫外线啊，接收这块接受的比较那什么吧，只能说我这个肤色比有点重，确实是啊，我们那个、 嗯、 从事这个行业的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深皮肤色的， 皮肤色号比较重哈。 啊、对, 对, 对， 那个涛哥是哪年开始接触到这个马术的？然后为什么会觉得哎，我就要做这件事儿呢？ 我是从那个2005年， 嗯 啊，2005年，因为我最早你看现在还在做啊，因为另一个专业是在做什么？做那个就是基建。装修、 嗯、啊，建筑行业 啊，对，从建筑行业、啊、我们是做这个的，我最早的，现在也在做，也没有说把它给扔下去。 嗯， 然后那个是从那个2005年，哎，不是2005年，说错了，2015年。 嗯， 对，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行业，那会儿呢，最早是去骑马， 嗯， 也是听朋友就是在聊天当中，哎，他说这骑马这个不错啊， 嗯， 说这项运动对这个，身体。锻炼身体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嗯， 当时他说完了以后，我对这个运动很茫然，我没接触过。 嗯， 后来吧，就是这个事儿说完了，一旦就过去了。也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也是从一个地方去过，就是在那个北京路边上，原来有一个叫牧马堂。 嗯， 啊，有一个马会，然后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就进去了，然后从那儿开始就是接触马术。那个他们那个也接待挺好的，就说那个，你可以体验一下。我当时就跟正常的那个会员学员去那个体验那个马术是一样的， 嗯 啊，结果骑完马以后发现，哎呦，这个运动真好啊，对身体各个项的这种就是调节呀 啊 嗯， 因为我本身我腰不是很好， 嗯， 所以说那会儿医生就是一再嘱咐说你千万就是不能重摔呀什么的啊，后来我再去看中医的，中医也在讲，中医说那个你就是说增大一下活动量也是可以的。我后来因为说我到底学不学这个马术，我还去专门就是咨询了一下咱中医大夫，他说你要是那个去那个怎么说啊，就是做一些类似这样的运动也挺好，对你这个就是恢复啊有帮助， 有助于恢复 啊，对对对，所以呢后来就开始从那儿学，以后慢慢来一下就特别喜欢这项运动 啊 啊啊 啊。但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然后变成喜欢、 嗯， 对吧？但是喜欢参与到其中， 嗯， 然后又怎么想到觉得哎， 我要把这个我喜好的这个东西我变成一个事业， 嗯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变？ 他那个就是在那儿也是学了一段时间以后， 嗯， 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后期啊牵扯到就是我自己也买了一些马匹， 哦 啊，然后这个对的对， 嗯 啊，然后自己比较喜欢的两匹马，然后花钱就给买下了。买下来以后呢，就是自己大家都知道，反正那要前两年吧， 嗯， 就是在那个马匹善养的这个啊，他那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 哦， 后来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朋友在北京呢也有这种就是承包的那个土地啊什么的， 啊， 都有资源啊， 啊能帮一些忙， 啊，对对对，嗯，然后有的工人也在那能帮忙，我说就拉出去给他在外边去自己养一下得了。后来呢慢慢的就是因为接触到这个行业了嘛，然后跟这个行业内的这些人啊接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现这个马就是马术这个马术圈里的东西很有意思， 嗯， 而且现在你像咱们公司就是在做那什么马术文化， 嗯 啊，马术文化这一块，一个是普及给小孩啊青少年啊普及这个马术文化科普知识，因为你最早就是说那个马匹啊几千年来啊对咱们国家的贡献非常的大， 对咱们国家的什么？ 对咱们国家的 贡献 是非常大的， 嗯， 对的， 嗯， 你就是说在没有机械以前， 嗯， 没有机械以前的那个所有的运输啊， 嗯， 包括一些那个怎么说呢，基本上都是依赖于这个马匹。 不仅是咱们国家，全世界都是这样。我给你们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哈， 嗯， 你们知道这个就是刚就是创造出汽车的时候， 嗯， 这个汽车什么样吗？ 马拉汽车。 不是不是，就是刚出来这个汽车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因为新生事物嘛，就老百姓就特别不接受， 嗯嗯嗯， 觉得这个汽车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就生活中应该出现的东西， 嗯， 然后就一直融入不了。后来有一个汽车厂商，他就把这个汽车的前盖上啊， 嗯， 就弄了两个马头 啊， 啊，就是把它做成就是假的马头。然后后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大家就觉得哎，慢慢接受汽车了。就人就是有的时候你就需要这种相似而不同的东西慢慢才能够接受 啊，逐渐得有一个过渡。 对对，就是你这个汽车上面有马头， 啊， 哎你和这个马车有点相似啊， 嗯， 但其实它是有汽车发动机引擎的，然后才慢慢由汽车才融入，可见原来的这个马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多重要。 对对对，嗯 嗯， 现在你就是说远一点，像那个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嗯， 丝绸之路大家都知道，一说一提到丝绸之路的更多的想到的是什么？海上， 嗯， 其实还有一趟线是陆地的丝绸之路， 嗯， 整个的过程也是由那个马队，还有当时有个驼队，就是骆驼队啊， 嗯， 都是由这俩就那马匹来完成的吧， 嗯 啊，所以说他跟人的关系啊什么的嘛，真是非常好， 嗯 啊， 嗯， 孔文，你在北京骑过马吗？ 骑过， 在北京也骑过， 骑过， 嗯，在涛哥那儿呗， 不是，是在延庆， 延庆 啊，对对对，在延庆是不是有一个叫这个，叫什么康熙草原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康熙草原那边有很多。 涛哥，你是哪人？ 啊，我是河南的， 啊， 我是新疆人， 新疆人， 对， 哎，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 我是半个内蒙人。 别靠了，这个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大学同学都会问我说：“哎，你们是不是都那个骑马上学呀？你们家养马了没？”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法哈。就是小的时候我骑马确实特多，你知道我们在新疆的时候，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那时候滑雪，那个时候的滑雪场没现在这么高级，是没有缆车的。 哎，你从小都玩这么贵的运动，这么洋气。 也没有吧，因为就是天然有这个条件啊，你像东北就大家也是很早就开始滑雪，有这个条件，在新疆我小学的时候大概六年级的时候去滑雪，那个时候是滑下来之后把雪板要扛在自己肩上， 嗯， 骑马上山的。 是吗？ 真的是骑马上山。 哎，这特洋气。 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缆车，没有这么好的配套，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就是马在新疆人的心中还是说有这个很重的位置。 对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新疆啊还有内蒙啊这一块把这个马匹啊他视为他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家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嗯， 刚才那个主人提的这个就是骑马上山的，这个包括现在那个四川， 嗯， 四川有很多人发那个，就是现在都比较那个爱发那个微信朋友圈那个啊， 嗯， 你可以经常看到穿马，就是个头不是很大， 嗯， 然后老爷子呢弄点东西坐在那个马背上往上爬，这个后边还有人会拽着这个马尾巴顺着很轻松的就爬山。 哦， 啊，马在那个当地，你要像机械、像车呀什么的， 嗯嗯， 如果说路不好走的话是开不上去的，但是马带着人能上去， 嗯， 啊，你在后边拽着尾巴，踏拉踏拉踏拉就上去了， 嗯嗯嗯，对。其实 我在这个北京也骑过马， 是吧？ 啊，也是说这个朋友们一起，哎，去这个郊区骑骑马，但是这个骑马， 然后骑马的时候拿着一个移动的小音箱放着当。 你以为我是紫薇呀？但是那个骑马还是说，哎呀，我就闲溜达溜达 啊，闲溜达 就是也不敢特别跑得起来哈、啊嗯，然后也是有这个人牵着马，但是离马术的距离还是很远的。 哎，对，所以说那个涛哥也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刚刚都提到的对于马的一些情节还有喜欢啊，但是距离真正的马术还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真正的马术它是什么样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呢，那个马术啊，它就是有很多咱们的就是学员案来到马会的也会问说，我原来在骑过马，在那个公园里啊，还有就是草原、 嗯、 然后我骑着跑的都特别的快， 嗯， 他说我能不能来点跑两圈，咱们教练一般会告诉他不行，说你这个他是不一样的，因为马术的这个更加讲究的是什么，第一个是安全，然后技巧性的东西比较多。 大家都知道，一提到马术首先想到的就是障碍，马术障碍，对，咱们国家入奥的项目就是残奥的项目有这个障碍赛、还有一个就是盛装舞步， 盛装舞步， 对对对、然后就是还有一项比赛呢，就是三日赛，里边就是参加了各种的项目嘛，挺多啊，就是尤为突出的就是这个障碍和盛装舞步，它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是人跟马之间的一种配合，很默契的一种配合。你比方说像障碍的时候，就是马在起跳的同时啊，离那个障碍杆它自己的有一段距离，几步起跳它是自己有一个计算方式的，然后那个计算方式有时候在马不明确的时候啊，人需要给它一个信号，就是非常讲究人跟马之间的那种配合的协调性。但是呢，你要去草原不一样，草原那种感觉吧，大家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 啊， 对， 马冷不丁你要看到一些就是说怎么的特别广域的草原啊，他自己也受不住， 也高兴。 对对对，啊，不过呢，就是一般的，你比方说咱或者有朋友啊，如果说想这个去草原体验这个 驰骋的感觉， 对，驰骋的感觉的话，我自己的一个建议啊，最好就是在那个一些俱乐部啊，或者有一些比较有资质的这个马术单位去学一学。啊，就是了解一下这个马术的知识，啊，像这样呢，就是说你再去草原再去骑的时候啊，就是更加安全一些嘛，啊，你了解马的习性这一方面， 那其实通俗的理解就是，比方说在一定的规则之下，更讲究这个人和马的这种合一 配合， 啊，配合， 对， 然后做出一些优美的动作，啊，或者说完成一些障碍， 我觉得它有这个，就是叫我们叫培养，或者叫这个教养，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要将马教养到我们人需要他做的那些事情，对不对？ 对对对， 叫驯化， 驯化，对对对。 哎，这个是不是这个奥运会的项目当中唯一的一个人和动物，就配合共同完成的这样的一项体育项目？ 对对对，马术是唯一一个人与动物同时就是参加这个竞技比赛的一个项目，对对对 对。对，然后我们还能看到，其实在这个就马术的比赛当中，就是这个骑手啊，就是穿着打扮也特精神，这马也就是梳洗的这个特别立正， 哎，对 啊，对， 对， 就看起来之后呢，就特别享受，真的是有那种特别高贵的那种啊，那种感觉， 特别贵族的感觉， 对，视觉上的那种享受也会有。 其实马术本身也是就是从这个贵族的家庭严格下来的一个运动，对吧？ 对对对， 嗯， 对，你像贵那个马术这块更多的是什么呀？咱们北京现在就是练习的比较多的，就是那个英式马术， 哦， 啊，包括咱们自己，对，咱们自己马会爱马会，马术俱乐部呢也在做的也是这个英式马术教学， 嗯， 啊，这一块呢就是从穿着来说啊，人的一套装备，你基本上就是如果说跳障碍的话啊，你像安全头盔啊，还有这个护腿，啊，咱们都知道马裤啊，包括一些护甲，这都要穿戴的。这些东西呢是本身就很提气的。啊，你看咱主持人哪天你要邀请您去我们马场，这是给您很 好。 我装扮上 先应下来。 对，您包括盛装舞步的话，你像一些男士包括女士啊，穿的那个都是那个燕尾服。啊，很讲究，就是说他对要求很高。现在就是你也比方说那个马术啊，在北京现在一般两个的，一个是英式，还有一个就是有很多的就是美式的也有。啊，美式的那种他们玩的基本上就是绕桶啊什么的。啊，这种呢更适合于什么呀？青年，就是中年。啊，就是不是青年人，就是小伙子，你比方寻求刺激的那个。哎，我有一定的这个马匹的驾驭能力，再去玩一下技巧性的东西，因为那个它是比较有一定的危险性。 有 啊 对对对， 这个我其实去过这个 北京体育大学，它有一个马术训练基地，你知道吗？ 啊，知道知道。 那个里面的马就是看上去就很贵啊，然后也有这个就是咱们马术的一些训练队啊，一些青年队也在那边，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向民众开放的。我先问问这个马哈，就是大家一般说到这个马术用的这个马，我们都说这个血统不一样还是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的贵，是不是？有多贵？ 这个马匹这个价格没法去定。 嗯， 你像现在咱们就是一些温血马，就是用于那个挑障碍参赛的这个，像一些荷兰温血、德国温血这些。 温血马。 温血。 温血马。 温 血 马。 温 血马。 温暖的温。 嗯。 啊，它的血就是温血马，就是一般是以那个哪儿，荷兰的温血最具有代表啊。 嗯。 这个东西是这个就是价格方面来说呢，你像一般的话买匹马，基本上在那个二十到上不封顶吧，也不能说多少万之间了。 嗯， 因为你看您挑的这个品种，具体就是说这匹马的现状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您比方说有些马它可能拿过很多名次， 嗯， 然后这个马的主人呢看得比较重， 嗯， 你在他那手里你要去买这匹马的话，可能你花的这个代价会比较大。 啊， 一般的话咱们要买一些没有就是从国外去购买一些没有就是经过驯养的马，都是在20到30万左右。 哇， 现在马的价格很透明。 一辆车的价格， 已经很便宜了。 嗯，宝马 现在的价格已经很便宜了。 汗血宝马。 嗯， 那这个马的寿命呢？ 马的寿命一般是30年，30、啊，30年。 那它有没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它能从事马术这个，这项运动的一个黄金期？可能太年老或者太年轻就不可以，对吧？ 啊，对对对，一般的话就是在5到10岁或者11岁左右。 嗯， 啊，因为马一旦超过10岁以后，它就像人就是进入那个一个中年了嘛。 啊，中年，然后身体的各项机能啊可能会有一个衰减。 哎，对对对对对， 啊， 是是。你像那个香港赛马会，基本上咱们能在各个俱乐部就是能，如果就去的话，能看到他那个在他的那个身上打着 KS 标志的。 嗯， 啊，这些马基本上都是香港赛马会退役下来的，不过那个都是一些热血马，就是纯血马。 嗯 啊， 哦，那就是赛马的话，就是，马术的话，必须是要用温血马。 对对对，生长五步啊，像障碍， 有什么区别吗？在表现上， 没有说严格规定，就是必须要用温血。不过呢，一般呢，就是咱们会去用它，因为温血什么呀，它的就是弹跳性比较好。 啊， 弹跳力比较强，而且驯养的时候吧，就是它是因为它也比较聪明嘛。 嗯， 啊，你像别的马，像咱们国家的一些马，你就是蒙古马，它也有这个跳跃能力。有的马其实它如果说跳障碍呢，那个能力啊一丁点也不次于这个国外的一些马，啊， 但是被驯化的这个潜力不够。 对对对，咱们国家你其实现在像那个更多的一想起马的都是一些什么，蒙古马。 嗯， 啊，因为什么呀，你像在那个草原你去骑马的时候啊，那个农户家里边他不会把特别好的马就是租给那个游客去用。 嗯， 啊，因为这东西你如果说把特别好的这个租给他，他有一个担心，你比方你骑出怎么样啊，会不会给我们马骑坏了呀，啊，他有这个担心。但是呢一些能力比较稍微的逊色一点的啊， 嗯， 把这个给你他就很放心。 嗯 嗯， 对。 刚刚这个涛哥在跟我们闲聊的时候说这个骑马术特别练身材。 对对对， 这件事儿我还从来没听说。 嗯， 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女性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也特别关注这件事情。 嗯， 对， 我以为去骑马都是这个一种叫社交性的参与，就是我去我拍几张照片，然后就是 PO 一下，就是有这种需求，社交性需求，就是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说啊能锻炼身体啊，或者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啊。 嗯，马术这个有很多咱们的女孩子也是啊， 嗯， 就是接触到马术以后，你跟他骑了一个月以后就在说，哎呀，我早知道这场运动这么就是减肥嘛，啊，消耗脂肪这么厉害，我还忌什么口啊，我也不用就是说天天就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了。 是吗？ 啊，他那个马术的这个运动量就是换算过来，就是在马背上待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吧，相当于打了一个2个小时的篮球赛的，它同等消耗的是一样的。 嗯， 因为马术， 我想养一只， 找涛哥。 嗯，因为那个马呀，就是

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父母在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节目啊！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爱马会马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陈振涛，再次欢迎涛哥。 欢迎涛哥。 嗯，谢谢大家。 哎，刚刚涛哥那个话题没跟我们说完哈。 对， 说这个练马术可以练身材 减肥。 嗯，能塑形吗？ 啊，对，可以塑形。 真的 啊？嗯，他那个特别是对这个孩子啊，还有女士这一块是改善效果比较大的。 嗯 啊，因为你在骑在马身上的时候啊，在马术上马身上做的每一项运动， 嗯， 都是前期不会的时候都是一个被动， 嗯， 因为那个他第一要求你那个颈部还有就是臀部，还有这个后脚跟呢是一条直线， 嗯， 所以说呢人在做这个骑姿的时候啊，对这个骨骼是一个修正， 嗯 啊，你 就是做的特别端正 啊，对对对，做得非常的端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那个英式那个生长舞步里边，上面那个骑手坐在上面，它是保持不动的。 嗯 啊，马在运动了，它在上面很稳。其实咱自己在上面骑马的时候，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呢，你看对孩子对女士的这个一个 气质培养，就没有趴在马背上的 啊，没有，你除非是刻意摆造型。 对，其实我们可以直观的想象啊，因为这个马嘛。对吧，跑的时候这个一颠儿一颠儿的，对吧， 嗯， 然后无论是这个一开始初期的学的时候这个被动，还是就是我们学到这个比较成熟之后，我们跟马有一个协调的一配合， 嗯， 对吧，大家去想这个你像一颠儿一颠儿的，对吧，那最早期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那个 减肥机， 对对，减肥机就抖嘟嘟嘟嘟嘟嘟，是吧， 嗯 啊，这逻辑类似，嗯，啊，逻辑类似。 还有主要是你骑在一个动物身上，你全身是紧张的， 对， 没有一处是放松的， 哎， 这种紧张其实也在燃烧一些， 那可能是初期， 对 啊，对吧， 嗯 嗯， 放松了之后就趴着背上， 我就趴背。 刚才这个涛哥也说了，说这个马呀特尊贵啊，这个价格不便宜， 嗯， 然后呢这个养马呀也挺花钱，因为他们吃得好啊，都吃什么呢？ 现在马一般有的俱乐部啊是为什么呀，马粮， 嗯， 你像咱们那也是，就是现在把这个马粮呢作为那个它的一个零食给他喂用， 嗯， 但经常因为咱们那个爱马会的马就是运动量比较大， 嗯， 所以呢他们吃的东西基本上有那个燕麦啊、麸皮啊， 嗯， 还有玉米、豆腐那些混合物，还有葵花籽儿， 嗯 啊， 还有瓜籽儿呢， 啊，对对对，葵花油，然后吃的这些东西呢，这是一个精料，然后呢每天呢他还有四顿甘草， 甘草 啊，对，马有一顿叶草嘛。 啊， 有一句老话叫马无夜草不肥， 嗯 啊，马9点多钟到10点钟左右吧，这有一顿夜草才喂它，嗯，然后平常在一些吃的东西就是会给它在那个料里边加一些那个色拉油， 嗯， 啊，润滑肠道用的， 哦 啊，还有一些你比方说在条件好一点的会有一些骨骼增长剂，还有一些就像肌肉增长剂这个啊， 嗯， 都会喂，所以说呢大家看到的很多马术俱乐部的马就是肌肉非常发达， 嗯， 特别呢这不单单是这个训练的这个训练的效果，这肯定占了很大一部分， 嗯， 另一部分就是吃得好， 嗯， 马也吃蛋白粉，嗯 啊， 马也需要增肌， 对对对，它需要肌肉训练嘛，每匹马每天呀至少要有2个小时的运动量，因为它跟人不一样， 啊， 人是上下的嘛，它是肠道是横的，所以它有就是说你每天的这个运动量啊能保持它自己的这个有助于它这个肠道的那种运化， 嗯 啊，你要马如果说你要长期把它关在一个地方，这是要出问题的， 就抑郁了， 对对对对对， 嗯， 啊， 嗯，得动起来哈， 对， 嗯，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涛哥刚才说是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马术的， 对 是吗， 对， 嗯，这个2015年接触马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哎 我可以做这个方面的创业了呢？ 嗯，在那个2015年接触到马术以后呢，自己就学了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后来呢，我是前期是什么特别愿意去野骑， 嗯 啊，就是不愿意，因为大家都知道，咱马术俱乐部里边啊，一般的都是一个小圈儿， 明白 啊，在那个圈里边去做一些技术性的动作。 嗯， 那会儿刚开始学啊，就第一个比较兴奋，一个是特别向往骑着马驰骋田猎那种感觉。 嗯， 所以说呢，就是也是因为买马，也把那马匹买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啊。 嗯， 我买完了是我自己的了，然后我再去骑，你们就管不了我了。 嗯， 会有那么多东西呢，其实基于各种的这种怎么说呀，这种潜在因素，人家也没有去太大的干涉。 嗯， 就是我老是自己出去野骑。 嗯， 但是呢，后来发生了很多事儿，一个是就是有一次在那个摔马过程当中，啊，就是野骑的时候，那马突然之间呢，就是出来一个小狗哈， 被惊着了。 对对对，那马立起来了，然后我从上面就掉下来了。 嗯。 掉下来以后呢，当时呢就是首先呢就是因为教练都嘱咐过，说我一旦落马以后呢，在地下躺着先静止一会儿，先不要着急先起来，看看身上哪块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 嗯， 确定没问题以后，哎，你再那个再就是起来活动。 嗯， 所以说呢，当时我躺了大概有个在地下有躺了有个5-6分钟。 嗯， 哎，那匹马很有意思，因为我骑着它以后，它刚开始把我摔下马以后，它很得意， 嗯 啊，觉得哎我终于把你扔下来了，然后跑了很远。 嗯 啊，不过能看到他拿余光啊，他跑了很远以后呢，他就站那不动了。 嗯， 啊，不动了以后呢，然后那个我就在一直在等，我说，哎，这我还得找人去抓马，这个还得去抓他呀，是吧？ 嗯， 啊，去那他肯定跑丢了，还这么想呢。结果这匹马慢慢的，他看着你始终在地上躺着不动，哎，他往回溜达，往回走，结果就是走到大概我拿余光感觉到有个20-30米的地方啊，他就站那不动了，他也在观察。 嗯嗯 啊，他也是怕挨打嘛，那马就是跟小孩一样，哎，犯了错误了，是不是？我待会儿你是不是得收拾我呀？ 嗯 啊，结果呢，他也是怕出事儿，不过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后来跟教练聊了一下这事儿，他们说马更大的是怕你出事儿，说站在那儿他实在待不住了，跑到跟前以后拿那脑袋就拱你， 啊， 哎，来回动来回动，看那儿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到那以后把眼睛睁开以后，他就很放心了，就当时啊很踏实， 嗯， 然后就顺手把那个缰绳给抓住了，就有过那么一次，再后来。很多次再出去野骑，他再也不闹了。 哦， 啊，就马是特别好玩的这么一个， 好通人性啊，哦。 对对对， 嗯， 再后来呢，就是因为怎么说呀，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了，就是把那个马从那个马会拉走以后呢，就是自己老想着去找一块地方啊去做这个行业，啊，做这个行业呢，一个是想让更多的人真的去了解马术，了解这个行业嘛。 嗯 嗯。一开始就是在那个海淀，咱们北京的海淀区， 嗯， 上庄那附近也找过， 嗯， 结果呢因为这个有一些不符合没做成。 嗯， 后来呢就是又去那个昌平， 嗯 啊，辗转反侧好几个地方，到最后就是定在咱们现在的这个 嗯 洋房， 嗯， 北京市洋房镇四家庄村附近啊， 嗯， 有一个就那个他那村子附近找了一个这么一个符合那什么的地方，不过也是比较坎坷。 在我们有网友问了哈，说你这个骑马上来就被摔了， 嗯， 是驯马不成功的表现吗？一般一匹马要驯多长时间？ 一般呀，啊，这个马匹训练啊，基本上周期在3个月左右。 嗯 啊，因为驯马它不是一个急活。 嗯 啊，因为你这种东西，它你跟它人呀，在训练它的时候，需要有这个技巧性的这种互动，还有更多的是这种感情的交流。 嗯， 你不能让它感觉到害怕。 嗯， 他如果说对那个咱们就比方说驯养人一旦有这种抵触心理， 嗯， 这个就很难进行了。 嗯， 所以说呢，人更多的会把时间花在跟他互动上，培养感情，让他去放松下来。 嗯， 更多的是服从。 嗯， 你像驯马，其实很多东西，马恐惧的这个，或者是他抵抗，是因为他不懂。 嗯， 就像正常的有人会问说，这个马为什么会踢人呀？会后踢，马后踢啊，是因为他恐惧。 哦， 马对自己的正后方啊，它是没有判断能力的。 嗯， 啊，它是看不到自己的正后方，所以说呢，一般后边有什么动静呢，它的第一反应就是后踢一下，它不是说非要去祸害人。假如说啊，咱们要往马的身后去走的时候，拿手抚摸着它的脖子，告诉它给一个声音，轻轻的哦，你要给它个声音，让它知道你要往它后边去，它不会踢人的。 嗯。 啊，除非他特别恨你，这是一个 不让我吃饱。 啊， 那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的朋友想去这个学习马术啊， 嗯， 然后对马术，然后无论是从方方面面的了解，开始产生了兴趣。 嗯， 那比如说来到我们爱马会的话， 嗯， 然后大概会经历一个，比如说哎多久，我就可能过了这个生疏期，然后会逐渐体会到这个乐趣， 嗯， 然后我们那边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专业性的指导的一些课程。 嗯嗯 嗯。 一般啊，如果说就是零基础学习马术呢，基本上，咱就这么说吧，有个10到15节课左右。 嗯。 啊，接触么这么一个过程啊，大概骑自己就能控缰去骑。啊，控缰就是自己不用教练，就 不用教练带 他去那个调教所去指挥马匹了，然后你自己就可以控制的左右缰绳，让他去转弯呀、啊、轻快步、慢步啊。一般的话能达到这种程度，然后更。一就是你技术这块再成熟一些的话，就得是一般的话就得1年多 啊，1年多。 对，这看你就是说跟马，其实啊它就是一个安时，你在那个马背上待够多长时间。 嗯， 这有点类似于什么，你比方说就那种飞行记录似的，哎，你就是我有过1年的飞行经验，但是呢你1年就飞了1次那也不算，骑马也是一样的。 嗯 啊，骑马有的人你比方说人家在那学了1个月骑的就很好了啊，能接触到障碍这个级别了，也很快。 嗯 啊啊 啊，这是一个 这样 的一个阶段。 涛哥一开始是自己喜欢马哈， 嗯嗯， 这个自己喜欢和说要做这个生意、做这个创业还是两件事儿。 对对。 是经过一些怎么样的思考，觉得哎，我可以做这个创业？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北京有这个市场吗？大家有这个消费能力吗？或者说，兴趣会关注到这个领域吗？ 嗯嗯。当时啊，确实是没考虑这么多，啊，一个是自己。这跟大家开句玩笑话，最早的是从马会慢慢拉出来，是为了省钱。 啊啊，是 啊， 是为了省钱。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在马会去赡养、去那个寄养两匹马，它费用非常高。 嗯， 所以说呢，自己我说外面有这个条件呢，一个把它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呢，我说我自己去雇人去做一些这样的事，从成本上能减下来好多。 嗯， 而且我自己再去骑的话，就是自己能挑些比较安全、安静的地方。 嗯， 然后有过这么一段时间以后，后来发现什么呀？就是。因为我对马术的简直就是，他们后来管我说什么，就是陈涛就是一马疯子， 马疯子， 马疯子啊！ 说只要跟马有关系的了，他全打听，他全问，啊！后来再慢慢的就是发现一个有一个什么问题，你看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经常能看到一些牛啊、马、羊这些东西，经常能看到，但是现在的小孩孩子很少能看见， 对， 啊，对他没有机会能接触到这些东西，对，而且跟马有关系的，咱们国家马术文化有关系的这些。太多了， 嗯， 而且如果说这些东西没有人去做的话，慢慢的就给就是消失了， 嗯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倒不是说咱们就是爱马会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哎，要发扬光大怎么着，我是通过想当时想着，哎，通过咱们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青少年，包括咱一些就是男士、女士，更多的去了解中国的马术文化， 嗯 啊，了解这些东西跟马有关系的一些小故事也好，或者什么的，对。 嗯， 有人说这个一般娱乐场的马都是收费30块，任何人都可以去骑。 嗯， 你这个不知道是在什么城市啊？这涛哥的马场骑马1个小时得好几大百呢。 对，这位朋友刚才提的应该是你骑上马 旋转木马， 照个相就让你下来啊，或者说是旋转木马， 旋转木马 啊，1个小时，还不是1个小时，这10几分钟30块钱。 嗯，对 对对。对 我们说的这个是有专业的教练，而且是真的专业的可以从事这个马术运动的马，而且呢是专业的马场，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对， 这个成本就高了。 对对对，因为很多俱乐部啊，他如果说有时候你去规定一些价格，很多家长会提这个问题啊，就你要一下就说，比方说入个会什么的，这价格有点贵。其实他这个呢，你如果说给他换算过很多，你比方说咱们那儿的话，现在基本上就是每节课合下来含着教练费的话，300多块钱。 嗯。 然后这一块呢，如果从那个某种意义来说啊，就基本上就接近于一个成本了。 嗯。 因为原来最早北京，你像那个很多马术俱乐部，一般的那个价格基本上都在。就是您刚才说的10年以前吧，啊， 嗯， 啊，就是1000大几，这是很正常的。 嗯， 再后来慢慢的降下来。你像咱们这儿现在做的，因为针对的更多的是孩子嘛，孩子就是让他做这个兴趣培养。 嗯， 做这一块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马术俱乐部隐性的成本很高。 嗯， 啊，他自己都要把这个核算在里边。如果说没有这么一个模式啊，他很难运营下去。 嗯， 啊。 但现在比如说这个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带去上这个马术课， 嗯，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长得用1天的时间，得开车来回。 嗯， 那你们这个马场就是作为一个创业项目来说，是不是还有一些周边？ 嗯， 比如说这个上完课可以吃个饭呢， 嗯， 然后可以这个郊个游啊， 嗯， 会有这样的一些周边的配套吗？ 对，有有有。 嗯， 咱们自己本身爱马会就有这个餐饮服务， 嗯， 还有这个住宿都有。 哦， 啊，你像那个周边呢，基本上就咱紧邻着是凤凰岭景区。 哦， 啊，再往那边外边走的话，就像坦克博物馆呀，还有130景区，都在咱们那附近。 嗯， 一般的话，你像周六 可惜不能骑马去。 啊，对。 嗯，对。那么其实就是， 就如果说这个我们有年轻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有疑虑的话啊，就是说孩子学习马术啊，比方说跟学习其他的体育运动，它独特的好处还体现在哪儿？ 独特的好处，孩子学习马术的好处是非常大了。一个是刚才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纠正孩子的这个骨骼，有促进孩子的骨骼的那个生长发育 啊。 然后呢，就是孩子，就是你会发现孩子骑马自信心特别强。因为你在马肚上、马背上待的、完成的所有的项目，都是由小孩跟这个马匹他俩独立完成的。俩人是一个打的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个配合。你比方过地杆也好，走走圈城线，还有那个一些兴趣路线也好，这些东西都是由孩子独立控马完成。所以孩子每一次完成这个项目，自信心特别的倍增。而且孩子是什么呀？就是这个。那个性格非常好，平常有，你比方有的孩子不愿意交流，他跟我骑马以后啊，他因为跟动物之间是一种互动嘛，包括跟教练都要去交流的话，孩子的性格会非常好。现在你像咱们国外去，就是国外的一些很多专家啊，现在拿这个马术去给就是自闭症的孩子去治疗 啊， 咱们国家现在有一些善人啊，也在做这些事儿，也在做这些事儿，确实这个改善的效果很大， 是吧？ 对对对， 就是我们也说马通灵性嘛，对吧？ 对对对，他就是怎么说啊？孩子跟动物待在一起，就像咱们一样，我跟马待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去伺候他，去刷一些马毛啊什么的，真的特别的好，因为他能感觉到，你帮他去打理身上的那个毛发的时候啊，他拿那个头会回应你， 对， 像孩子就是有时候你小孩去咱们那儿，你比方说体验一下马术，体验完了以后，带着那个孩子去参观一下马房，跟马做一些互动，孩子都特别开心。 因为确实现在城市里的小朋友和这种我们叫大型一点的动物接触的机会太少了， 对， 接触的机会也都是说在动物园里，隔着这个栅栏， 对 吧？隔着这个笼子去接触，像这样能和马亲密的这种接触，确实是，我觉得是人和动物本身就是共享这个大自然嘛， 对， 可能也是这个接触动物的过程，也是让小朋友融入大自然的一个过程，对吧？相当于上了一节自然课，加体育课，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男孩子来讲啊，可能比如说，从初期上马到害怕啊，到克服这种恐惧，到慢慢的这个能够驾驭啊，能够享受到其中的乐趣，跟马成为朋友，我觉得这种这个这里面我觉得还有情商方面的训练， 对， 但是据我观察 啊， 去学马术的还真是女孩多， 对，女孩的居多， 是吧？还真的是男孩就去学更激烈的了， 现在这个男孩子，男士比较多。女孩的多啊，就是男，就是学，因为什么呀？ 中青年男士多， 对对对，他就更注重这个什么呀？健康 啊， 起码你像现在就是怎么说呢？咱大家生活都比较好啊，家家户户都有这个汽车，开车有时候一天当中在那个车上待的时间会比较多，然后呢，男士普遍的像夏天吃点烤串啊，都有那个啤酒肚， 对， 其实啊，马术对这个减的也是相当厉害的，而且他对这个内脏的这个脂肪，你像一些脂肪肝啊什么的，通过马术运动消耗的会非常的快， 是吗？ 你像有些就是怎么说呢？本身就是咱们现在咱马会有一个就是会员就挺好，挺有意思的，自己来到那个跟咱们那个教练说，我现在呼吸特别的顺畅。他说原先老感觉不到，老是特别憋得慌嘛。他自己就是说本身脂肪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东西他没有压迫感了。他去那个医院再去做一些体检的时候，很多东西达标，特别高兴， 特别高兴。以前是骑的这个马会的马，我自个儿买一匹。 问问这个涛哥哈，现在北京整个这个马术教育和培训这块的一个市场怎么样？然后你们对于你们的这个创业的这个项目，未来这个怎么规划的？ 这块现在我跟大家这么说吧，就是现在您本身的爱马会啊，咱们马会是那个申报的那个昌平区，还有海淀区教委。就是在两个区的教委申请了一个叫社会实践大课堂 教育基地，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申报的这个也是在等着这个领导给咱们就那个就是挂牌吧，属于是因为已经申报成功了，这块呢就是更多的往后呢，更多的可能就比方说周一到周五孩子比较有能安排出时间的话，到咱马会去学一学马术，接触更多的是校园这一块儿。然后呢，现在来说啊，你像前段时间我看到一消息啊，说这个韩国也是把这个马术已经纳入到那个 他们那个校园课程里边了， 必修课了。 对对，必修课。咱们现在呢，咱们国家对这个马术，就体育口的那边，体育口的领导对马术这个也是非常看重。 嗯， 因为想让孩子把这个东西啊给捡起来。 嗯 啊啊，反正我们就是 说，北京有像你们这样的这个马术俱乐部有多少家呢？ 北京现在有200多家吧，差不多。 哦，200多家，这么多呀。 原来挺多的，经过后期呢，是特别是去年，有的就是咱国家规范一些就是违章建筑的时候， 嗯 啊，有很多不合法的，好像也给那个就不合手续的嘛， 嗯， 啊，基本上取缔了。 嗯， 取缔了，现在很多就是留下来的一些基本上都是做的比较好的一些。 哇，比我想象的多很多耶。 嗯，对吧，可能是我们平常接触的少的话，可能 对， 真的也是因为生活工作比较忙碌啊，想对对，就想象不到这个。嗯， 有这么多的人爱马。嗯 啊， 对， 他现在这个因为马术行业本身啊是一个冷门。 嗯 啊，就在今年以前吧，就是很少有人去关注这个马术上说有一些什么变化。 嗯， 对对对，他不像 这个马术是不是也有一个淡旺季啊，比如说你说现在的寒冬腊月了，是不是这个去骑马就有点困难？ 对，他现在是什么呀，就是冬天呢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嗯 啊，现在不过你看有一些人，有些家长啊，他就特明白这个的，就是冬天他不会断。因为冬天啊，你像马术运动这个，第一个增加这个新陈代谢啊，能增加到这个10%，对这个身体是非常好的。 嗯， 而且咱大家都知道，原来说咱们那个看一些武侠小说也都写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那个。 嗯 啊，冬天骑马其实对身体这个调控是非常好的。 嗯， 有很多是什么，你比方说天气冷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很多家长哎，孩子可能是不是那什么呀，太冷了就不愿意去了。对， 嗯， 相对就是说骑马的好季节来说啊，春秋肯定是比较多。 春秋 啊，对对对， 秋天骑过马特美。 对对对， 特美滋滋的。 嗯，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涛哥，就是比方说我们刚刚聊到了这么多的这个啊，马术无论是对我们男士女士，还有对于这个孩子小朋友们他们学习马术的这样的一个好处啊，就是咱就比方说这个这打篮球踢足球是吧，咱就这个就搞个比赛交流交流， 嗯， 对吧。 嗯， 那我们的这个在那边我们学习这个马术，除了我们自己这个有一个自身的提高，那会不会比方说这个有没有什么交流的这个比赛啊，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下 啊？有的 啊， 有。他现在就是你像最简单的，我们俱乐部之间，就是 俱乐部之间啊， 马会之间啊，也会组织这种友谊赛。 嗯 啊，就是你比方说这一期可能定在这个马会，下期定在那个马会 啊， 啊，就是这样轮换的，也会就是彼此的会员有一个交流。 嗯 啊，他就是说你像学到了一定的，学到了一定的那个怎么说呢，技术以后，你大概其对自己有一个了解，能达到哪个级别， 嗯， 是吧？咱们教练认可了以后呢，你再去外边参赛。你包括现在像那天津调粮啊，他每周也都会有这种马术比赛。 嗯 啊，咱们现在就是马会内部呢，咱自己也会定期的会举办一些这样的啊，让就是考级比赛呀，啊，什么的也都会有。 嗯 啊啊， 对，大家得有个交流，有个比较。 对 吧， 也是大家这个共同发展嘛，对吧。200多家俱乐部。 嗯， 哎呀，非常希望这个涛哥他们的这个马术事业啊，蒸蒸日上，能够让更多的这个城市的人啊，通过马术这个运动融入大自然啊，和大自然的这个联系更加的紧密一些。嗯， 谢谢主任。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的马术俱乐部有这个室内的马场，有条件的话，对，那样的话一年四季其实就影响不是特别大了。而且告诉大家，真的，这个世界上啊，这个全球来看，这个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这个知识精英吧，这各种这个有钱人吧，啊，他们的子女很多都还在 都骑马术， 都会。对对对，你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乔布斯的女儿，她和她的男朋友就是在马术俱乐部认识的，啊，会去从事这样的一些运动哈，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可能他这个比较综合。比如你看今天我们说到的健身， 嗯， 健美， 嗯， 健康， 嗯， 对吧，融入大自然，然后它还有这个驯化，有这个和动物之间的这个互动，哎，然后呢，也能学到一些这个掌控力， 嗯， 对吧，这个对于心智来说，心智成熟和锻炼， 嗯， 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掌控感来说，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哎，对，这个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之前对马术没有了解的话，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还去想去体验一下的话啊，北京爱马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恭候大家的到来。 嗯， 挺软的哈。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有一个开心的周末。